同学，大家好。十八不共法了，第七条以下了，这个六个科目啊，欲、念、精进、智慧、解脱、解脱之见。这六种啊，都圆满具足，没有一丝毫的欠缺，这是自信的果德。但是前面一个字欲，如来果地上还有欲吗？这个字跟一般凡夫里面的爱欲这个名词相同，意义完全不一样。如来果地上立念，没有念，前面说过他心里头没有念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里面所说的都是果德的究竟圆满啊。那么这个是欲是什么呢？实在讲的就是愿一切众生圆成佛道，如果说我说如来有什么愿望，如来只有这一个愿望，愿一切众生速成正觉。他应化在十法界，现种种身，说种种法，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目标。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！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呢，他这个是这个凡夫二乘菩萨通通都没有的啊，没有就是都不圆满，没有达到究竟圆满，只有如来果地上啊，才是究竟圆满。那么后面有三条啊，就是身口意三业。业是造作啊，前面讲身口意无实，决定没有过实。这个地方讲的身口意三业，是讲它的应化啊，它应化在十法界，它也现身。他也说法，他也有种种造作啊，可是应化身随智慧行呢，跟我们凡夫不一样。我们凡夫生于意是随烦恼习气，随妄想分别执着造种种业。人家不是啊，这个例子，那就是《华严经》上的五十三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五十三位善知识，都是究竟圆满佛果实现的。他们实现这个身份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他身与意没有过失啊，随智慧心呐、 不但四相空了，四见也空了。由此可知，种种视线无非是利益一切众生。啊，可是有些同学听了这个说法有疑惑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来种种视线有的时候误导众生。确实有利益众生的也有误导的。啊，佛有没有意思呢？佛没有意思。哪些众生呢得利益呢？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得利益。啊，哪些众生会被误导呢？烦恼习气深厚的，啊，看到佛的视线，他总是往恶的那一边去想，啊，就变成误导了。如果种种视线都能向善的这边想，他就得利益了。啊，佛无心而视线呐，啊。众生呢，个个感受不相同啊。道理在此地，我们一定要懂得，要通达。啊，所以佛为什么在这个经上教导我们一个总纲领、总原则：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。不善的行为，我们用这个心去观察是善的。啊，所以大乘经上才说啊，事出世间法有没有善恶的？没有。有没有邪正的？没有。啊，有没有真妄呢？没有。所有一切相对的都没有。啊，这些相对的都是从心想生的。啊，你心想善，事出世间没有一法不善。你心地不善呢，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是善的。啊，都是从心想生的。啊，因此祖师大德们才教导我们从根本修。啊，什么是根本呢？心想是根本。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所以我们应当学这个学佛菩萨。啊，看恶鬼地狱出生，造作种种不善，在你心目当中都是清净业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他没有成就啊，你成就了。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些都是清净业呢？因为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真的清净了。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因缘所生法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他怎么不清净？确实是清净的，可惜我们没有看出来呀。啊，我们以为他是染污的，其实他是清净的。啊，然后你才晓得， 什么叫性本善？那这三个字的意思，你才能稍稍有一点体会。啊，确实本善，纯善无我啊。如来果地上纯善无我，一切众生也是纯善无我。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一句话是绝对正确，一点都不错。过错在哪里呢？过错不在外境，过错不在别人。所以我们修行人一定要记住佛的真诚教诲。外境没过错，别人没过错。诸佛菩萨，恶鬼畜生，罗刹修罗都没过失，都是清净无为。过在哪里？过在我们的念头错了，我们的看法错了，我们的想法错了。这个道理深呐！我们初学佛的人很不容易体会。因为你体会不到，所以你不肯做。这个做在佛法讲修啊，你不肯修啊。你能体会的几分，你学着去做，受用无穷啊。真的，就一般所说的，心清净，身清净。身心清净啊，外面境界清净。我们才晓得啊，原来佛住极乐世界，菩萨住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在哪？就在这里。跟我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办法分开的。但是个人住个人的境界。你才稍稍能体会的。你没有这个思想，没有这个理念，不肯其如，这个境界你永远得不到，你永远在怀疑，永远不能现前。这个事情就难了。这一桩事情，佛菩萨再有能力，别说十八不共法，百八不共法也帮不上你忙，对你也无可奈何。为什么呢？佛帮一切众生，只能做到开示这两个字，只能做到这里。佛统统做到了。开是给你说明，示是做出样子给你看，做示范。那么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里面，前面三分，这是开呀，跟我们讲经说法了。末后一分，入法界品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啊，做示范给我们看的。我们这些学的人，要会悟，要会如。 悟入，佛帮不上忙了，这靠自己了。根性利的很快就悟入了，根性钝的就非常非常困难。利钝从哪里分？老老实实讲啊，利根人呢听话啊，百分之百的顺从，善导大师在《观经上品上生章》里面所讲的，随顺佛菩萨的教诲。佛菩萨叫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；叫我不可以做，我就决定不做。这是上上根人啊，这种人决定能够悟入，不能随顺佛菩萨教诲，还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随顺自己的妄想执着，那你永远不能悟入，别说大悟了，小悟都不可能啊。读了佛经怎么样呢？读了佛经之后怀疑啊，满腹狐疑啊，这哪能成就啊？这样学佛不但不能得利益，反受其害呀！佛不害人呢，是我们自己害了自己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。最后这三条，知过去是无碍，知现在是无碍，知未来是无碍。这是自信本具般若的德用，十方三世无所不知，没有障碍啊！这种智慧的能力跟阿罗汉菩萨不一样，阿罗汉也能够知三世，知过去，知现在，知未来，但是他的时间只有500年啊，他能够知过去500年，未来500年啊，500年以上他就没有能力，他就不知道了啊。《法华经》上有个比喻啊，是一个公案，是段故事。有一个人发心想跟佛出家啊，跟佛出家决定要有善根，没有善根呢，就没有法子出家。佛教这些大阿罗汉来看他有没有善根，这些阿罗汉看了之后都摇头，没有善根，与佛无缘啊。阿罗汉能看500世，这个人500世跟佛都没有结过缘，他怎么能出家啊？那佛就说了，他有善根，无量劫前啊，这无量劫时间太长了啊，阿罗汉菩萨见不到了啊。他是一个樵夫，山上砍柴的，遇到一只老虎啊，老虎要吃他，他爬到树梢上念了一声南无佛，就这一点善根，这一生当中遇到释迦牟尼佛可以出家，佛给他剃度了。 啊，这是说明啊，无量劫前佛知道了，别人不知道，这菩萨罗汉都不知道啊，他有这个能力啊。所以总而言之，这个十八不共法啊，包括前面十劣无为，都是形容如来果地上圆满的德能啊。这个德能是自性本具啊，圆满的显露啊，啊，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了。后面一句做总结啊，一切佛法皆得圆满。这个一切佛是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圆满，没有不圆满。以什么呢？以十善业十善业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十善业从哪里下手？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，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。啊，这就是把这个下手的方法教导我们了。从不妄语开始。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。啊，先从这里做起。啊，然后再学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啊，深度广度随着自己的修行不断不断地扩展，扩展到与自性完全相应，那就是性本善。啊，那么佛法诸位都知道啊，经有四种啊，啊，教理行果啊，佛有这四种经呢，啊，教经、教训、教诲呀，理经，教诲里头包括着真理，啊，行经，你要依教奉行。十善业道经是属于行经啊，我们常讲修行，修行要靠这部经啊，这部经里面具足一切圆满的佛法，我们怎么能够疏忽呢？啊，怎么能够轻视它呢？由此可知，我们自己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毫无成就可言。啊，每一天还生烦恼，起无明，造我业。这是什么原因？把十善业道疏忽了， 认为这是小小事，这个东西不需要学的。殊不知这个小小善呢，是成佛的大根大本。一切佛法都离不开是善啊，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画的佛像啊，画的佛像啊，大概在佛的那个圆光顶上啊，都写了三个字啊，这三个字呢，有用梵文写的，也有用中文写的，也有用藏文写的啊，写法不一样，意思对音都一样啊，这三个字是嗡阿吽。啊，我当年亲近张家大师的时候啊，我也请大师送过几个字啊，他老人家自己亲自写的，他就送这三个字给我啊，嗡阿吽啊，他用藏文写的，我向他请教这三个字的意思，就是十善业啊，嗡是身业，阿是口业，吽是意业十善业道啊，佛顶在头上啊，佛放的光什么光啊？十善之光。纯善无恶，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啊。幕后两句佛劝给我们：是故汝等应当修学。啊，汝等，我们今天读到这部经了。汝等，这个等包括了我们在里面呢。这世尊亲口宣扬啊，应勤修学啊，我们应该勤奋的来学习不能够疏忽。疏忽，那你就错了。修学十善，你得什么样的果报，什么样的成就，完全在你用心。啊，你是用的佛心，诸位要知道，佛心是平等心。你修十善你就成佛了。菩萨是六度心啊，你以四摄六度修行十善，你是菩萨啊，你以慈悲喜舍修学十善，天道看你用什么心呢？你学这个法门呢，你将来得什么样的果报？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认真努力修学。啊，否则的话，这一生呢？会空过了。好，我们讲到这里。